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不得不承认自己看走眼了，他也许怀疑过李老板的完美，却绝没想到对方竟能伪装到如此程度。 刚才我没有杀那个巡捕，现在也不会杀你们。要杀的人已经死了，只要你们帮我把东西找出来，今晚的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过。 李老板的语速很慢，像是为了安抚他们。他没有再靠近一步，只是站在两三个柜子之外。沈仁杰看见林叔朝自己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他往里面躲藏，林叔则往外移动。 你要找什么东西？我们怎么相信你？ 一份外国文件。 什么语言文字？ 德文，也有英文版。 我不会德文，但能看懂英文。 很好，角落里有几盏还没有用的煤油灯，你点起来，然后在最后两个柜子里找，文件基本都在那里。 好。 林叔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了，李老板离开之前肯定会把他们通通灭口，但这份文件对他来说肯定很重要，所以他宁可让林叔多活半个小时，自然那得是林叔在他能掌控的前提下。李老板发现只有林叔一个人提着煤油灯，眯起眼睛。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你还有一个同伙呢，让他出来。 他刚才受了伤，现在在门口动不了了。 带我过去看看。 林叔带他走到门口，李老板果然看见沈仁杰靠墙坐着，满头满脸的血，连眼睛都睁不开。 那个跟你一道去咖啡馆的人呢？怎么不在了？ 我与他本就是露水姻缘，他想用我来立功，我想用他来脱罪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他一个大少爷，上次御前已经够了，怎么还可能跟我来趟浑水？ 这就是你们多管闲事的下场。 我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，这莫名其妙就成了杀人犯。若是不积极一点为自己洗脱罪名，又怎么会追查到这里来？也就不会看见人见人赞的李老板您还有这么威风的一面了。 少废话，赶紧找文件。 林叔走到最后两个柜子前面，那里密密麻麻全是一叠又一叠的文件，每一叠前面都贴了个标签。 你要的那份文件开头字母是什么？ 也许是 M， 也可能是 N， 那两叠你都找找。 内容呢？大致是什么？ 说了你也不明白，里面有一些机械构造设计图案，你把有设计图的这两叠文件全部找出来就是了。 林叔把两叠开头字母是 M 和 N 的文件拿下来，开始一本本翻找。灯光微弱，翻看起来很麻烦，但每当他动作变慢，李老板就立刻察觉到了，冷声呵斥并威胁他，迫使林叔不得不又勤快起来。文件越快找出来，就意味着他的死期也会越快临近。林叔开始没话找话。 哎呀，咱们相逢也算有缘，虽说你拿我做棋子，但你帮我解决了姓袁的，若非他当年夺我所爱，我今日也不至于沦落至此。若不是你陷害我杀人，我本还该多谢你的。现在你把三才杀了，外边那些人肯定也不会放过你。哎，倒不如咱们三个合作，把外面的人解决，再把这里的黄金分了，你看怎么样？ 李老板没有吱声。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在考虑了。老李啊，你肯定不姓李，不过你肯定也不会跟我说真名的，就姑且这么喊你了啊。我说老李，你给他们卖命，尽心尽力栽培他们，他们却还当你是外人，想把你灭口，最后落得个徒弟欺师灭祖的下场。我能理解，这就跟当年杜宁要跟我悔婚一样，那种被背叛的感觉至今我都记得。这话说回来啊，我刚才在上面明明看见三才了，怎么这里还有一个？ 他俩是双胞胎吗？ 这世上哪来那么多双胞胎？只要刻意训练，连言行举止习惯都一样，就算面貌稍有不同，也会让人产生分毫不差的错觉。你懂什么？ 你辛辛苦苦在新月咖啡馆经营那么久，也没有让人怀疑到身上，就光这份本事就不一般。老李，要不然你收我为徒，你教教我，我保证不拖你的后腿。 岳定堂真不知林叔哪来的本事，对着李老板那么个阴狠毒辣的人也能滔滔不绝说单口相声，但不可否认，他的话分散了李老板的注意力，让岳定堂得以一步步绕到李老板背后。 你还用得着我教？我看你声东击西不也熟练得很，可惜。 他突然转身，枪口直直对准岳定堂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林叔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扑向李老板后背。枪声响起，李老板被林叔扑倒，也把子弹打偏了，两人缠斗在一起。岳定堂无法冒险开枪，李老板似是笃定他这一点，直接踹开林叔，一枪打中煤油灯，墙角两盏煤油灯被打翻，火苗顺着煤油很快蔓延至柜子上的文件。岳定堂连开数枪，李老板胳膊中弹，他闷哼一声，扳机连扣，似乎也打中了岳定堂的小腿。刚才用三才鲜血涂了个满头满脸在那装死的沈仁杰突然一跃而起，趁着岳李二人缠斗之际，拽起林叔就飞快往另一边的门后奔逃。 干什么？ 里面全是炸药，会爆炸的，赶紧出去啊！ 你先出去，我要回去救人。 可是他们在我身上绑了炸药啊！ 林叔一愣，人就被他拽了出去。他们这前脚才刚逃出升天，身后就传来了轰隆巨响，地面震颤摇晃起来，一场小型爆炸。李老板死不足惜，可岳定堂还在里面。林叔定睛一看，他们出来的地方并非刚刚进去的入口，两人身后是员工馆后面的那栋小楼，紧挨着小院柴房的位置。不远处的空旷草地停着一辆卡车，车上面下来两个人，鸭舌帽黑夹克，一手棍棒一手拿枪，这显然就是李老板之前口中在外面接应他们的人。那两个家伙正一步步朝林叔和沈仁杰走来，而身后爆炸过后的地下室一片死寂，进退两难，四面楚歌是他们现在的处境。林叔感到沈仁杰抓着自己的手又开始发抖了，只要对方那两人知道沈仁杰现在身上绑着炸药，只要一枪，他们两个人立马可以七窍升天，去见刚刚死不瞑目的三才。前后只有不到三秒的时间思考，身后是刚刚发生爆炸的地下室，旁边是员工馆后院小门。林叔拽起沈仁杰闪身躲入门后，得亏他眼明手快，就在他们的身体刚刚被墙体遮挡的瞬间，外面就传来了两声枪响，子弹慢了半步打在门框上，与他们距离半步之遥。沈仁杰剧烈喘息，一句话抖成七八瓣。 你先把我身上的炸药解绑吧。 他现在就像背着个死神，死神双手还放在他脖子上，随时都能将他掐死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那两个人已经跑了过来。 来不及了，先进小楼。 这栋小楼原本在袁家人口鼎盛时期也住着袁秉道的姐妹和妾室，布置装潢必然不会差到哪儿去。三层的楼梯每层都有房间，二人进去之后直奔三楼。林叔低声快速交代， 等会儿上去我们分开，一人从一边窗户下去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就往租界内跑。 我不想和你分开，你别抛下我啊！ 说这话的要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也许还有几分逃亡中的罗曼蒂克，但林叔看着沈仁杰那张闪烁泪光的圆脸，实在联系不起来。 就这样定了，分开跑才有生机，我还得找机会回去救姓岳的。 林叔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说话了，他觉得自己打从大年三十前一晚 杜玉宁出事儿，自己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。眼看真凶已经浮出水面，他却还要四处逃命，分分钟都有可能被爆头死于非命。头一阵阵的发疼，即便没有电灯，他也能感觉到自己正天旋地转，跟醉酒之后的人似的，头重脚轻，如踩云朵。若不是脑子里还绷着一根弦，死死抓着楼梯扶手往上爬，现在怕是早就一脚踩空滚下去了。沈仁杰紧紧抓着他这根救命稻草，不敢片刻分离，只差没跟林叔来个生生世世你侬我侬的山盟海誓了。追兵须臾就到，林叔正好爬到三楼，从楼梯口往下看，能看到一道黑影从门口进来，皮鞋在木地板上的动静是瞒不过人的，哪怕对方刻意放轻了。 怎么只有一个？ 疑问在心里升起，来不及细想，林叔将沈仁杰推进附近一个房间，指着房间里的窗户示意。沈仁杰拗不过他，只好松开手。临走前那个依依不舍的无声眼神被窗外光线照了个正着，差点让林叔掉一地鸡皮疙瘩。他自己则是特意加重脚步，跑到走廊尽头的房间，又脱了鞋放轻脚步，折身奔入倒数第二个房间。年轻男人走进小楼，他的脚步不慢，步伐很均匀，似乎在无数次夜里有过这样的经历。小楼里没有灯，但他还是下意识把花格子鸭舌帽檐往下拉了拉。他本想伸手去开灯，但很快又否决了这个想法。有时候没灯才更便于行动。对方虽然看上去威胁不大，但花格子已经习惯去谨慎对待每个敌人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